俺山前八里只要几千寸，想当年苦读书我未曾上进，不知为父母年高无人侍奉，孝养双亲，每日热里打干柴，我唱啊打山尽，全仗着妇科奔腾一度光阴，打了我胆干柴寻归酒尽，正遇着你不阴云细雨降临，瞧我不阴天气哪哪大家奔，到了我坐土庙身旁，我站起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清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林绿顺着江南，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父闻亲心神稳定，柴担儿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 转一转，捏得在那饭回子扔啊啊！莫非说在江岸之上有此人？忙问从人，单船所在艄公回禀，南溪山根，江岸虽然有些树木，附近之处并无有庄村。伯牙闻听，乃是荒山野，哪里来的那高人？听我父亲，唤同人进前来，听我的吩咐。你一到那江岸上，各处找寻，搜遍那芦苇丛中、柳荫深处，不停地在那岸上大言大胆人尊。找兵无则道，也是我巧夫无知，我在此听情。此山之中巧夫也因采柴归来的晚安，正值议论琴，闻君此处操琴，因而止住步。那位余伯牙，他是是个砍柴的人呐、问来问去，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。我想这穷山僻壤、野店荒村，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，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苦发一笑啊！子琪说，你既知此处无有高明科，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荒村，在那窑琴上有路迹，大街七姑父曾记得，不对那知音，绝不该那调动了窑琴。樵夫之言，却道闻儿呀，可莫笑渔樵也水共山村。吩咐声从人 朝上请，你们请上啊那位樵姑，我与他谈心，有从人答应一声，就把这个官传下，走上前对那钟子期忙答话圆，我向樵姑说，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不要你留神。钟子期昂然不睬官船上，剑拨呀长一不败，说有理了大人，呀同时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说来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，说呀不悦面寒沉，也不让他吃茶空对坐，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，那位子期说不敢深知那略小一二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樵姑口称听琴论，我有几宗事，不得什么神之音，那我且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的把它留下，流落何处，那因为什么叫瑶琴，造琴当用什么木，那什么人能造的这一张琴，自行行传说对樵姑知，名叫变为真。子期说琢磨本事不稀世，流落瑶池，那因此的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群中结用那清浊两相云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我造了张来这一张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啊，能够那会合人，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， 啊，什么人那一亲的骂过什么人，见见壮壮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子期说此秦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啊，常常的会仙人，文王世子我依靠，他也曾以邀秦毁骂过纣君，大祭女定下一条阴毒计，周文王的世子入世子命归阴啊。有几寸围宅几寸俺可分，蛇纹碎按着什么一样造，跟何时几尺几寸零几分，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战，上边鼓有弦几根，字行行全说对，就算乔公迷之音，子期说前岸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，蛇纹碎按着周天一样造，不合适三尺六寸零一分，文王好德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运透九霄鸾凤席，阴川山海龙虎擒，宇宙条丝金仙符，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半丝纹，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的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，子期说从众里叹言回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，伯牙闻听讲头点，说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，连夸樵夫好好好，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阵阵的毫无虚色笑吟吟，一琴会有好金兰了白，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，俞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子期听琴》，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，还是骆老的这段《俞伯牙摔琴》。

去岁，接近阑时破花心，因此上辞往家回家养尽，时之亡保先帝为官上京，不料我想先帝念命归阴尽，撇下了儿双亲依靠活人，叹先帝满腹才念为得上进，可叹得你不爱民不爱理，你不做官员孝养双亲，每日啊里上高山把看那柴苦奔着不看柴苦啊分头把瑶琴给我摆定，我在此赴一曲如同是回归灵魂，有童儿在坟前忙把瑶琴问，玉伯呀跪在了坟前啊，不如的扶瑶琴，叹先帝才高命短未得上进，你好比这颜回命遭归阴，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琴论，到了今春怎么为何独撇兄一人，细思想再赴此亲无高论，贤弟呢不在少只因愚兄我，今日在那坟前调心运，从此以后我这再不能够赴邀请，赴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，举起了邀请摔在了地下沉，伯牙摔琴不要紧，只喝的中爷在一旁喝住的尊大人说，小儿命短前世早定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，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双亲换从人，将带来礼物忙抬进，回头再送

心事意难扬，怨红丝细雕 听笑鸾凤，赖老母无心变主张，你愿黄莺儿难作对，我叹粉边